木兰从军。从前有个好姑娘叫木兰，木兰聪明能干又勤快，她的爹爹岁数大了，她的弟弟年纪还小，这样家里的活儿全落在木兰身上了。她怕爹爹劳累，看见爹爹在干什么就说，爹爹您歇着吧，让我来。他疼爱弟弟，看见弟弟在干什么就说，放下快放下，去玩吧，姐姐一会儿就做完了。到了夜晚，爹爹和弟弟都睡熟了，他靠着窗口借着月光织起布来。天快冷了，得给爹爹做条新被子，弟弟也该添件小棉袄了。快半夜了吧，四面静悄悄的，只听到织布的声音，吱吱吱吱。有一天晚上，木兰正在织布，忽然听到一阵马蹄声，嘚嘚嘚嘚，慢慢地走进来，就在他家门口停下了。木兰打开门一看，是一个军官，跳下马来递给他一份公文，边疆打仗，皇帝下命令征兵，名字就写在这公文上，你瞧瞧吧。木兰翻着公文，把上面写的名字一个个看下去，看到了他爹爹的名字。边疆一打仗，那儿的百姓可要遭殃了，为了百姓，为了国家，应当去当兵，去打仗。可是爹爹他岁数大了，骑不了马，拿不动枪，别说去不了，去了也出不了力呀。哎，我要是有个大哥哥就好了，可以代替爹爹去打仗。我能去吗？不成不成，从古到今哪有大姑娘上阵跟敌人拼刀枪的呢？木兰一声声地叹着气，看看窗口外面，天空亮着启明星，忽然眼睛一亮，心里说，有了有了，我有办法了。他一夜没合眼，第二天一早上街买了一匹大红马，又买了马鞍、马鞭、马龙头。到了晚上，他又是剪又是裁又是缝，赶做了一件战袍。木兰啊木兰，剪了头发，扎上头巾，穿上战袍，跨上大红马，一下变成个俊小伙子了。他告别了亲人，告别了家乡，随着大军到边疆打仗去了。走着走着，大军来到黄河旁边，木兰再也听不见爹爹叫他的声音，只听见黄河的水哗哗地流。走着走着，大军来到黑山脚下，这儿已经靠近敌人的阵地了。木兰再也听不见弟弟叫他的声音，只听见敌人的战马灰灰的叫唤。这边疆大半年天寒地冻，大军流血牺牲，打了12年仗，最后把敌人打败了。这12年里，木兰机智勇敢，一次又一次的立功，一次又一次的提升，做了将军。大军胜利归来，皇帝看见了木兰，赏给了他许多金银，又封他做大官。木兰代替爹爹打仗，为的是百姓和国家，他不要金银，也不愿意做大官，只要一头能走远路的骆驼，骑着他回家乡去，回到亲人的身边去。12年过去了，爹爹已经满头白发，拄着拐杖到路口来接他这个好女儿。弟弟已经长大了，在厨房里霍霍地磨刀，准备杀猪杀羊来欢迎他这个好姐姐。木兰回来了，骑着骆驼，还跟着几个和他一起打仗的伙伴。 木兰让爹爹在客厅里招呼他的伙伴，自己跑到房间里去，脱下战袍，换上以前的青布衣、青布裙。他一出来，伙伴们都惊呆了。在一起打了12年仗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，木兰原来是个姑娘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